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3集，女色二。五日后，沈云和金楚楚定亲的事情传遍了定京城。沈元作为沈府除了沈秋以外最出色的少爷，在外历练几年，刚回京赴任，本来等待他的是大好前程。定京城中也不乏家世相貌都好的姑娘，认真挑一挑，找个能帮衬他的妻子也不难。可是最后选择的却是来自苏州一个白身出户的姑娘，即便是沈老夫人娘家人，换作是别的主母，也断然不会让这种一穷二白的人做高门上的少夫人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定京城的那点子事儿，谁还能不知道？私下里沸沸扬扬传得热闹。沈元之所以娶金家姑娘为妻，不过是因为趁着酒醉的时候把金家姑娘睡了，而这金家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口口声声要去报官。娶一个一穷二白的姑娘，总比被御史参一本丢了官帽要好得多。沈元也是被逼到绝路才会出此下策。这事儿被当作是一件笑话，在贵人圈子里传来传去。一连好几日，沈贵上朝的时候都顶着同僚们看笑话的目光，更别提沈元了。他们自然因此事名声大噪。对于金楚楚来说却是毫无关联，她坐在屋里百无聊赖地尝着点心。同沈老夫人撕破脸皮后，金楚楚原先端着的乖顺温柔全都不见了，本性暴露无遗。她抓着沈元的软肋，吃着用着沈府的东西，日子过得惬意得很。在她身边收拾着屋子的正是她的贴身丫鬟桃园。金楚楚信不过沈府的人，如今万事都交给桃园一个人。桃园开口道： 老爷和夫人看来不日就到了，到时候小姐的亲事一定办得热热闹闹，传回苏州那可风光得很呢。 也不枉我一片苦心。 不过 桃园有些担忧， 如今那沈家二少爷和老夫人待小姐就如此恶劣，日后小姐嫁过门去，万一他们欺负小姐可怎么办？ 怕什么？ 金楚楚打开面前的一盒胭脂端详，说道： 我早已打听过了，二表妹死了，二表沈如今是疯的，主持不了大局，二房里就只有一个姨娘，一个姨娘总插手不到嫡子的房中事。至于表哥，也不是日日都待在府上的，届时我一人在二房院中，便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自由得很。算起来倒是比嫁到大房里自在得多。 话虽如此， 桃园摇了摇头， 可若是日后二少爷再娶些姬妾回来给小姐添堵， 这不就是要看你的了吗？ 金楚楚看着桃园，施舍一般地说道： 这几年你跟在我身边，我瞧着你忠心，模样又生得俊俏，真有那一日，我便让二表哥收了你，你替我笼络住他，也算是我对你忠心的回报。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般的福气，从丫鬟变成大户人家的姨娘的。 桃园低下头连忙说道： 奴婢听小姐的话。 金楚楚合上胭脂，目光又落到梳妆桌前的一方手镯上，不由得拿起来看着，有些发呆。桃园见状惊奇地问道： 这不是孙公子送给小姐的镯子吗？ 孙公子。 金楚楚喃喃道，神情有些飘忽。 说起来孙公子待小姐可真好，也不知听闻小姐定亲的消息会有多伤心。 你胡说八道什么？ 金楚楚柳眉倒竖打断桃园的话。桃园不服气地说道： 奴婢并没有说错啊， 孙公子与小姐虽然见的面不多，可是一见如故，又花心思送小姐东西，可见啊，他是真心将小姐放在心尖上的。若不是二少爷这事儿，孙公子一定会想法子娶小姐为妻的。 荆楚楚一愣，面上竟然升起一丝红晕，摇头道： 尚书府高门大户，怎么会娶我这样白身出户的人为妻啊？ 可是孙公子是真心喜爱小姐啊。 桃园的话有些口无遮拦，可这么说，荆楚楚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似乎有些欢喜。桃园还在继续： 要是孙公子成为金家的姑爷，那才好呢。孙公子比起二少爷来，对小姐爱若珠宝，要是嫁过去，孙公子也会把小姐捧在手心。 别说了。 荆楚楚突然打断他的话： 既然我都选择了沈家，再谈孙公子也无意义。 说着说着竟还有些感伤。沈源和荆楚楚本就不怎么热络，因着之前的事更和荆楚楚处于互相敌对的位置，越是这个时候一经对比，就越发的念起孙才男的好来。孙才男一表人才，出手阔绰，对他更是温柔体贴，若说是没有动心，那是假的。况且人总是对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念念不忘，桃园的一番话像是蚂蚁在荆楚楚的心上爬过，痒痒酥酥的。 小姐， 桃园迟疑了一下， 小姐不妨去和孙公子见一面，孙公子知道这事儿，却不晓得其中内情，若是误会你便不好了，若是说开了，也只会心疼你的遭遇。人的一辈子难得遇到孙公子这么好的人，小姐这么做，孙公子一定很伤心。上次见面的时候，孙公子还说给小姐送那只蜻蜓宝石簪呢。 闻言，荆楚楚的目光动了动，孙才男最打动他的便是源源不断地送些礼物过来，对于荆楚楚来说这便足够了。若是嫁给沈源，还能让孙才男对自己念念不忘，他的虚荣心便能得到极大的满足。似乎是思考了半晌，荆楚楚才下定决心般的说道： 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我应该跟他解释的。 不过小姐现在同二少爷有了婚约，此事便不能被外人瞧见，不如就交给奴婢吧。奴婢找一处无人的地方，届时小姐和孙公子说得清清楚楚，也算是没有辜负他。 荆楚楚点了点头。沈源大踏步地往院子里走来，额上青筋跳动，这些日子每日都顶着众人异样的眼光，其实别人并非是看不出来沈源是被人算计了，至少喝醉酒睡了谁家女儿这样的事在定京城又不是头一回出现，有心还是无意，这些年也见得多了。众人在意的是，沈源这样的青年才俊，竟然会栽在后宅妇人这样粗浅直接的手段中。尤其是这一回，似乎和沈家的草包嫡女脱不了干系。傅修仪虽然并未指责他，然而这些日子对他的态度也淡了不少。很简单，如今沈源是傅修仪暗中培养的心腹，可是终有一日沈源是要站在明面上来的，可是有了这么一个污点，连带着傅修仪的脸上也不好看。对于傅修仪这样精益求精的人来说，沈源这一回的失误实在是有点让人恼火呀。沈源自己也憋屈得很，被人当作笑话看了一场之后，还得娶荆楚楚那个空有其表的女人。谁都知道荆楚楚是个只看银子不认人的粗鄙小户女，而她却要娶这样的女人为妻，便是日后有谁家官家小姐再看上她，也不会嫁进来被人耻笑。她深深地吸了口气，目光紧紧盯着朝这边走来的人。沈妙和两个丫鬟自花园这头走过来，这些日子她待在西院不出门，任凭二房这头闹得天翻地覆也无动于衷，倒是显得神清气爽了许多。瞧见沈源，他停下脚步，唤了一声：二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